没有一丝束缚，我要你被花更多心思照顾、yeah, yeah, 我们都要幸福，很幸福，别成为对方心上悬着的包袱，能送给爱过的人最好的礼物是永远过得不悲伤，不孤独，过得不悲伤，不孤独。 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哎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车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 晚上好，所有未眠的朋友，我是夏明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叶培的《今夜无人入睡》，希望我们一起度过轻松的夜晚。我是电台 DJ， 经常夜里上节目，夜深人静，在话筒前能够让夜变得不平静。可以想一想，收音机前有人在聆听你的声音，那种感觉挺享受的。 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，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，在我最初我爱 萧亚轩的《我爱你那么多》。春风吹皱了他的脸庞，如果再来一场春雨，他也许便会残破不保，入土为泥。可在我心里，他永远是那样亭亭玉立，含苞待放，让人只可用心抚之，用手太脏。这是昨夜我弹琴时候的一段心情，也是听这首歌时候所想到的一段话，它就叫你是如此美丽。 You are so beautiful,

来自于林嘉欣的一首《我不怕》。别怕，把耳朵凑过来，我想告诉你这样一段话。你是我心里花开不败，花开的声音犹如亲吻你的眼睛，浅浅的睫毛婆娑我的嘴角，此刻心融化。一个男人说这样的一段话显得那么矫情，我甚至会觉得有人说你干嘛要这样。可有时候人总是喜欢幻想，我不想拒绝这种感觉，哪怕已过了年龄，哪怕有人说这太矫情。好，我是武哲彤，我们待会儿回来。 你最能感动我，闭上眼睛，你会仔细一点懂。你最能了解我，到底想的，你都不用说就能懂。你不说选择，从心来过，相信你还是我的幸福，就让我坚定地跟你说，我已爱过。 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，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哎呀，对对对，大姨说的对，是，二伯教育的是，三叔劳您费心了。好。四婶，我节后就去谈恋爱。 啊，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？我今年才26，还小呢。唉，看会儿电视吧。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，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。 啊，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。

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还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魔力，用天线， 用天线还成爱你的形状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让星星 发现时间就像风一样，而我们是风起的叶子，可只是一阵风而已。风一停，我们便要落地，便要分开。于是下路的时候，我故意慌慌张张，左右摇晃，只为了和你多待一会儿，哪怕一首夜歌的时间就好。我是武卓头，就这样，明夜我们再见。 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。